后，各被控一项在选举中作出舞弊行为接受利益罪。社区组织协会过去一年收到超过100宗在囚和被羁留人士的投诉和求助，社协提出多项建议改善惩教制度。社协说，去年有48宗在囚人士企图自杀个案，即是平均7至8日就有一宗。社协批评惩教署就在囚人士自杀问题只是作内部检讨，没有公布改善措施。社协又说，现时在囚人士就狱中情况投诉的机制保密性不足，投诉的在囚人士要面对遭报复的风险，而且投诉机制不透明，内部聆讯欠公正。社协要求政府独立检讨在囚人士自杀问题，设立独立投诉监督员，保障投诉获公平处理等。一道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明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除夕和元旦风势颇大，早晚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51点，升125点，总成交57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点，升132点。部分港股做得，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蚊，跌1蚊；盈富基金28.5毫半，升1毫半；阿里巴巴211.2，跌6；友邦保险82.35毫半，升4；建设银行6.76冇起跌；中国平安92.7，升7毫子；小米集团10.82，升2仙；华夏沪深346.35毫半，升5毫半；美团点评102.9，升2毫；中信证券17.9，升1.04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207，瑞士法郎8.01，澳元5.444，加元5.957，新西兰元5.229，欧元8.7229。每百日元兑港元7.1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6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070蚊，升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3.01美元，卖出1,513.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同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港岛咧，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嘅左二线有意外嘅。咁啊，龙尾就过咗油街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左二线有意外，塞到去油街。咁另外九龙区咧，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清水湾道慢线咧，亦都系有意外嘅。咁啊，龙尾排到去钻石山近住星河名居噶。龙翔道去观塘喺清水湾道对开天桥嘅桥面嘅，慢线嗰度咧有意外，塞到去星河名居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就桥面灯位后边嗰段咧行车比较缓慢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净系公主道过海多车啦，龙尾康庄道桥面。安全车速报告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啊，啱啱收到个消息咧，就系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清水湾道慢线咧，就意外事故就清咗场噶啦。不过一带咧就仲系多车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朋友，你迷恋甜毒品 ，Say no to drugs。 Happy New Year！ 耶！ 呢个假期会 行啊，可以去 shopping 啦。 哎呀，但阿田啊，你买还买、哦，留意一啲国家咧，譬如加拿大啊，或者美国嘅部分嘅州份咧，已经将一啲消遣用嘅大麻合法化。当地嘅市面啊，一般嘅铺头咧，都可能有唔同形式含有大麻嘅产品嘅，包括咗食物啦、饮品啦、用喺皮肤噶啦、头发又或者系指甲嘅外用产品。同埋大麻嘅提取物一齐出售噶， 系噶。不过咧，含有大麻又或者系四氢大麻酚嘅产品，都系受到香港嘅危险药物条例管制。将呢啲产品带入香港啊，系违法噶。 知道啦，知道啦，蒲姐阿祖，你哋讲咁多都系想提我买手信俾你啫嘛。 禁毒处禁毒常务委员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提提你， 企硬 唔剔嘢。 Stand with you, say no to drugs。 根据法例，经各个出入境管制站抵港的人，如果管有总值高于120,000港元的货币或不记名可转让票据，例如旅行支票，必须主动在红通道向海关书面申报。其他抵港人士或离港人士，如果海关人员要求，就要如实披露。以货物形式跨境运送，亦要上网预先申报，违例者可被检控。 骚动音乐，骚动那位，呜把收音机扭开，骚动音乐正在播，骚动音乐正在播。 星期六下昼嘅3:11。今日开头用呢一首歌提一提你，今日嘅日子咧系12月30日。我哋有梅艳芳。 八周年，谁要这晚为我慰藉，火也为我尽情吹熄，谁来便先爱我爱我吧，爱我便算爱吧，不要相识，谁来便先爱我爱我吧，爱我便算爱吧，不要休息，谁来便 都是同一句的歌词的了。同时也提一提你，听日就是12月31号，一年又过了去，都是时候要想一想，就是来紧新一年有些什么新的目标啦。本来有梅艳芳这一首的旧作品，爱我便说爱我吧。新嘅一年，希望你都可以做咗一个自由自在嘅人，讲你想讲嘅说话，做你想做嘅人啊！ 我比较干燥，我比较超重，我比较矮，我比较高，我终止发育。我拥我的抱，我起我的梦，我轻了的，我心中的那需要认同。世界如有排斥，哪怕要成为公敌，我演我的古怪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又有你呼应，呼应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暗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世界如有排斥，我也会绽放生命，我演我的高贵角色。当我毫无常识，这晚也有你倾听，倾听在沙哑都发声，共我不假思索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一起释放心中的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金色肤色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青色肤色一双手又破多少众多么争议的，亦要通宵通宵通宵疯癫疯癫。Come on now。外貌极奇怪，仍未及世界奇怪，所有所有曲解为何是常态，茫茫爱路过了街，茫茫都想踩一踩，今天起不必谁人同情或崇拜，一切古怪的或是亦极具特色，所有所有肤色亦是万样美，天际多少的星星都有闪着方式，就似你我亦会变作耀眼的星，共我撕开束缚抛开枷锁，就突破黑板世俗眼光，不假思索一起点火，让热烫身体不再安坐。一身污迹头顶有个多少众多古怪的，今晚摊开不再掩饰，七彩肤色一双 光子斌 featuring 有 Shimaika 头顶有角。 上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啊！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我哋请你呢位嘉宾咧，就系同我哋拣歌啦，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身份嘅。咁我谂有好多人喺电视剧嘅演出度见过佢啦。 冇错。 咁佢而家有几多有一个自己 YouTube channel 啦，等等有好多唔同类型嘅发展咁样。 我喺电视、电脑、电话上面见到佢咯。 系啦，我哋今日嘉宾有林秀怡。 Hello，Hello，Hello，Hello， 你哋好啊。 你好啊，我哋会数漏你唔同嘅身份啦。 冇 ，OK 嘅。 系。 所以大家都系称呼你叫秀怡。 秀怡咯，系啊，或者禽秀咯。林秀怡啊嘛， 系啊，林秀变咗禽兽， 系 好老土啊！ 但小学传到而家噶啦，呢个花名。 咁好明显，你如果你今日同我喺呢个节目度讲完话，下次有人叫到禽兽，我下次都见你有禽兽怡啦。 O K 嘅，冇乜嘢嘅。 系啦，嗱，我哋就阿禽兽怡咧，同我哋系拣下佢中意听嘅啲歌嘅。 冇错。 系咯，我想问你而家你多唔多即系搵新歌听啊？诸如此类嗰啲，你边类乐迷嚟啊？其实系。 其实我系呢个 K K Boss 嘅乐迷嘅，即系佢嗰 list 有啲咩咧，咁就听咩咯。跟住咁啱有首好听，我咁就记住佢咯。 哦，即系佢哋嘅编辑精选啊。 系啦，又或者唔系嗰啲有嗰啲单日排行榜噶嘛？ 哦， 系啦，即系有人跟嗰啲嚟听噶。 loop 住咁样，佢哋自己会播啊嘛。咁有啲咩新歌，你咪。聽到咯， 哦、我自己都是跟排行榜聽的，即如果外語歌的話，即我係跟住 BBC 佢 chart 啦， 因為你揾唔到佢 美國嗰個 chart Billboard 嘅 chart。 你係音樂節目主持，你係咪應該有你自己嘅 choice？ 你唔可以咁噶， 咪就係 都要接觸新歌噶，係 咪先？第一次見佢， 同埋你冇得講啊，因為咧外國個 market 再大啲，佢有好多唔同嘅 chart 咁樣樣，你真係要靠你聽，唔係首首一派嚟香港噶啦。 嗯，係 OK，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啊？ 講翻轉頭 所以你就跟嗰啲嗰啲歌， 係啦，或者我主持嗰個音樂節目咧， yeah. 我勢力咧，跟住嗰日聽到，通常都係新人歌手上嚟嘅，嗰日聽到啲咩歌好聽嘅話咧，我就翻去再揾咁樣聽咯。 哦，咦，咁你 enjoy 做嗰啲係音樂節目嗰啲主持啊等等 ？OK 噶，但係我轉數慢咧，就會有時臨場會有啲緊張咯。即係就算做咗咁多年，我都好緊張到而家，我都係做曬，真係要人哋嗰啲係通常睇一睇個問題，跟住就訪問噶嘛。我唔得噶，我做曬功課咁樣先去啊。 喺手度寫， 咁又唔係啊，係啦，因為驚，個人驚係啊。 咁我想問你最大挑戰嗰次係訪問邊一個人啊？對於你嚟講， 唔係好記得，但係係一個新人嚟嘅，但佢就係全程都可能你問佢，你呢隻歌嘅內容係講啲咩㗎？跟住話感情方面啦，咁樣，跟住就完咗。跟住之後又話咁你嚟緊想試下咩曲風？咩都試下。跟住就完咗。跟住我哋係因為有成三分鐘一個訪問，跟住就係咁要嘔啲問題出嚟，有咩好問咧？有咩好傾咧？咁樣嗰啲好怕見到，我想同佢見面翻。我真係好怕嗰啲唔講嗰啲， 同埋電視可能更加大框框，因為譬如電台佢上嚟都知道，喂嗱半個鐘你同我傾咗半個鐘啊，但電視佢知道三分鐘，咁我講少啲咯。 係啊，真係好驚。跟住你會問佢，佢真係可以答你係唔係，跟住就算噶啦。即係你係咪你自己嘅經歷嘅？跟住係，跟住就完咗。真係嚇親。 咁係咩經歷啊？唔係好方便講。 好短啊，好恐怖啊！ 你听首歌就知㗎啦，咁 係啊，自己听啦。 直播室三个人就嚟讲到喊啦， 应该系呢方面。 我希望今日禽兽怡唔会系呢啲 yes no 嗰啲嘉宾啊。 我反而讲错嘢，讲得多得滞。 唔会啦， 我哋最中意呢啲嘉宾㗎啦。 但我哋睇到林秀怡咧，佢今日揀嗰五首歌咧，我哋。首先我知道好中意陳奕迅啦，第二就係你好中意英皇啦，有四首都係英皇噶啦， 有英皇。 係你係咪真係特別中意陳奕迅噶？其實 真係真係，但係呢樣嘢係俾我男朋友去啟發到啦。我之前冇乜話特別聽某一個人嘅歌嘅，跟住但係因為我男朋友咧，佢好中意陳奕迅，佢係真係忠實歌迷嗰啲，跟住每次揸車都係聽緊陳奕迅。 是每一刻都是陳奕迅，我嗰陣時有啲崩潰嘅，其實咁，但係聽聽下都幾好聽嘅，係真係崩潰。 但係嗰陣時係邊個年代嘅陳奕迅你開始聽先㗎？ 本身單曲上係有聽嘅，即係有啲歌好聽咁樣我就會聽嘅。但係如果話而家嗰啲咧，係真係由新嗰只碟開始咯。即前兩隻碟開始聽咯，因為是我同男朋友第三年定第二年。 我咁所以陳奕迅你當我一年一隻碟咁。 係啦，唔係好記得幾多年同男朋友係啦。咁就新嗰啲聽得多咯，因為仲會同佢去買碟啊，落海報啊嗰啲。 真 㗎？跟住佢就同我講陳奕迅嗰啲，即你可能係聽佢個感情上嗰個演繹咯，即唔係啲咩技巧上嘅嘢咯。咁當然技巧佢一定有啦，但係感情上嘅係真係。會覺得真係入咗心喎，咁嗰啲，唔係啊， 個男人味出咗嚟啦， 係啦。 因為咧今日林秀怡揀咗第一首咧就係 Eason 嘅，你排呢個次序有冇特別？ 冇 嘅 ，OK。咁我哋由陳奕迅開始講先咯，係啦。第一首我見到咧就係十年， 冇錯。 點解會中意呢首歌嘅？ 佢咧其實廣東話版係明年今日啊嘛，咁呢個係普通話版嚟嘅。咁其實我第一次聽就。普通話版我之前未聽過，第一次聽其實係我男朋友唱嘅。咁嗰陣時佢未係我男朋友嚟嘅。咁跟住我哋 唱 K 局啊？ 唔係，去拍嘢。跟住之後佢就會自己無啦啦度唱歌嗰啲嚟。跟住我就覺得哇，好好聽喎、啊、呢隻歌咁樣。咁當然都被佢個人吸引住啦，係啦。咁樣跟住就覺得 OK 喎、啊，成件事我唔知係關隻歌事定係關佢本人嘅問題啊咁樣。跟住我就開始揾十年嚟聽啦，係啦。咁但係呢隻歌其實係好似係一個失戀歌嚟，係啦。即係分手歌，係咯， 展露咗你男朋友感性嗰一面啊嘛， 係啦，咁啊成件事成個畫面喺我個腦係好好嘅。 哦，你男朋友知唔知你係因為呢首歌而留意到佢㗎？ 我有提過下，但唔知佢記唔記得咯。不過 翻去考下佢啊嘛， 翻去考下。 係啊，呢啲最容易最好攞嚟做 quiz 㗎啦咁。 你知唔知第一次你唱俾我聽嘅係咩歌啊？ 係啊， 但係佢話我都唔係唱俾你聽，我唱緊啫嘛。係， 佢純粹係唱緊。 我唱緊，你聽到啫嘛。关咩事啫，阿姐？咁嗰阵时你听到男朋友嗰阵时唱紧啦，咁你行去问佢呢首系咩歌，定系你嗰啲？咦，我尝试下 Google 啲歌词。 我有问佢嘅，我有问佢嘅，即系我都系嗰啲劲直接嗰啲，系啦，咁就问佢咩歌啊咁样啦，咁啊赞下佢唱得好听咁咯，系啦。 咁然之后就开始咗呢一段情缘啊， 系啦。 啊，咁多谢陈奕迅啦，真 系多谢陈奕迅啊，要 多谢佢首失恋歌。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牵牵手就像旅游，成千上万个门口，总有一个人要先走。抱既然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不能逗留，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你不属于我，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走过渐渐 熟悉的街头，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直到和你做了多年朋友，才明白我的眼泪不是为你而流，也为别人而流。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汇德丰地产宣布将会向非牟利机构以每幅土地一蚊租金形式借出合共超过50万平方尺的土地，兴建过渡房屋，为期8年，涉及多幅分别位于大埔、屯门和东涌的地皮，提供合共2000个单位，预期可以令超过6000个家庭或者超过20000人受惠。汇德丰表示会负责初步和简单的土地平整以及规划申请等相关程序和费用，项目兴建之后将会交给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九龙乐善堂。明日除夕，运输署将会实施特别交通及运输安排，中环、湾仔北和铜锣湾听日下午2点开始因应人流情况分阶段封路和改道，维园附近亦都有特别封路措施配合公展会举行，港铁多条的路线和轻铁部分路线会通宵服务，部分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会加强或者延长服务时间，电车中环至到半山行人电梯以及往来中环和尖沙咀的渡轮亦都会延长服务时间。运输署呼吁市民尽量使用公共交通服务，避免揸车前往繁忙地区。一名27岁男子涉嫌上月区议会选举前夕在一个区议员办事处纵火被捕，被告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法官批准他以现金30000元保释外出等候审讯。控罪话，被告李欣华和较早前已经获准保释的14岁次被告，上个月23号涉嫌用火损毁属于粉岭华心村民建联区议员姚明家办事处财产。法官考虑到李欣华仍然就读明爱专上学院，亦都即将有不少考试，所以批准保释，期间不得离开香港，需要交出旅游证件，每日到警署报到2次，以及遵守宵禁令。南韩外交部澄清，总统文在寅上星期在北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没有讲过香港和新疆事务都是中国内政的言论。新华社等多间的内地传媒在当日的新闻稿说，韩方认为无论香港事务定是涉及新疆的问题都是中国的内政。不过南韩外交部昨日澄清，中国政府单方面发表的讲法表示文在寅在听取习近平涉及香港和新疆事务的谈话之后，表示大致是已经听清楚的言论作为回应。对于中国外交部的发言，南韩政府人士表示双方已经透过外交渠道沟通。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除夕和元旦风势颇大，早晚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26点，升101点，总成交63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点，升132点。 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2.4跌个六，盈富基金28.6升两毫，阿里巴巴211元跌个八，建设银行6.76冇起跌，友邦保险82.25升个三，中国平安92.55升5.5，小米集团10.78跌两仙，华夏沪深346.35升5.5，美团点评103元升3毫，中信证券17.98升1.1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7，日元109.13，瑞士法郎0.973，澳元0.699，加元1.307，新西兰元0.672，人民币6.986，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21。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6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070元，升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3.96美元，卖出1,514.3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左一线嗰度嘅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城市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过咗中环广场，西行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嘅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租庇利街啦，系车多挤塞，龙尾排翻到去花园道口。另外啦，维园因为有公展会，由下昼4点至到半夜嘅12点啦，由4点至到半夜嘅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记利座字街会分别划为行人专用区噶。野九龙方面咧，提一提你啦。在深水埗、长沙环和东京街交界是有水管急修的工程，交界附近的部分行车线是会受阻的。现在长沙环到去美孚方向，近住钦州街那段是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那段都是慢车的，龙尾排到去定富街。协和街下行去观塘道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接近密华街。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2小时，坐低10分钟。企够3小时就坐低15分钟。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524041。 一辈嘅人成日话佢食盐多过我食米，我就想讲啊，我比咩？我比 like 多过佢比赛啊！ 其实唔使咁执着嘅，不如我哋平心静气，用音乐作为沟通嘅桥梁啦。骚动音乐，以歌会友。 好啦，第 第二首 系 林秀怡今日拣嘅咧，容祖儿 系 空港。 空港呢只歌真系听几多次都会想喊，唔知点解、哦，因为呢只歌系真系。我唔知道我有冇理解錯誤呢只歌啦，咁、你聽佢唱嘅時候，好似誰的光遇上為我捉起隻空港咁樣，係好似真係唔知點解會諗起媽媽啦，跟住之後邊個去幫我照顧住我咁耐、我又喺出面做嘢，跟住邊個會理解我背後嘅嘢咧咁樣嘅呢只歌，我唔知道有冇理解錯誤啦，但我聽嘅時候會係有呢種感覺咯，跟住之後佢又話誰給我。蓋好被講晚安咁樣咯， 係啦。OK， 所以你同你媽咪係不嬲好 close 啊，定係因為做嘢好忙所以少見咁樣嗰種掛住？ 唔係啊，都 close 噶，係啊，即係出屋企會除曬衫周圍走嗰啲嚟噶。 係你定係媽咪嘅咁樣？ 我 我好少問啫。你同你媽咪 close 唔 close 啊？close 我成日除曬衫周圍走噶咁。我講心靈上面啊， 心靈上都 OK 嘅。 系啊，呢个系一个某程度上证明嗰两个真系好 close。 系啦，系啦。咁你唔去到一定嘅 close 嘅程度，都唔会即系肉白相见咁样噶嘛？系咪？虽然佢细个睇过噶啦，应该 系帮佢冲凉啊、换片啊，都总会睇过嘅。 系啦，咁你好少人咁大个都会咁噶嘛？系咪？ 哦，妈咪有冇同你讲你要女仔少少啊？ 有啊， 系啊，应该成日咁 讲。系啊，同埋好多人都系咁讲，就喺对面嗰啲话，喂，可唔可以合埋翻少少只脚？我唔想睇到某啲嘢咁样嗰啲咯。咁你咪舒服啲坐咁咪好咯，有所谓啫、哦。 但系你妈咪系 elegant 嗰类啊，定系都系冇啊？我 carefree。 佢以为自己好 elegant 嗰类咯。 哦， 系啦，即系要高贵咁样嗰啲咧，啊、但系明明就唔系。 系，所以咪系就系尽得妈妈嘅真传嗰啲，嗰啲真性情啊。 但系斯文嗰啲嚟嘅。 哦、 即系你讲句白痴，佢都话：哎呀，我屋企唔可以讲白痴咁样。 咁我想问你可以用咩词去代替啊？ 但我照讲嘅，系啦。咁我唔知道可以讲咩， 所以你系冇听过。 咁你 妈 咪 好粗鲁，妈 咪答佢、你可以用愚昧， 系啦， 或者无 知嘅， 系啦，唔可以白痴。佢觉得粗鲁啊，我唔知道关唔关上海人士啊。 我媽咪上海人 係啦，但係明明上海人都好粗魯噶嘛， 佢都上海人都係嗰啲好直接啊， 係咯係咯，好大 聲 講嘢噶嘛， 嗰類噶嘛， 都唔係嘅。你上海民國時期最旗袍嗰啲就 哦，可能係可能係、 媽咪可能受嗰啲影響， 係唔知道， 所以佢係咪煮開上海菜嘅？ 冇喎，佢冇煮飯嘅。 你想去边咧？ 表情 系咯，讲歌嘅时候咧，我讲食大佬， 我好想了解一下啲妈咪嘅厨艺噶嘛，成 日。咁你同你妈咪有冇啲感性啲嘅回忆嘅咧？因为你睇呢首歌，你系哇会想喊啊，然之后有嗰种嘅情绪。 我同我妈咪嗰个接触咧，系好少话讲啲咩工作上唔开心嘅嘢嘅，跟住大家心照嗰啲。因为我都唔系嗰啲话会成日讲啲唔开心嘅嘢出嚟嗰啲人啊嘛，所以情感上嘅嘢好少透露咯。 哦， 系啦，即系就算我失恋都好，我都冇乜点讲嘅，即系话系啊，换下歌啦，咁样嗰啲就算咯，系啦，即系冇可能话即系揽住一齐喊嗰啲系冇咯，冇呢啲情况。 因为你冇着衫啊嘛， 啊系啊，唔好意思，下次着翻件衫可能好啲。 你仲破坏晒嗰个， 但系你妈咪就系嗰种，我明啦，因为你惯咗系，总之我知道你 OK， 系啦，就 OK 嗰啲啦，即系好似男仔相处咁样嗰啲咯，我自己。 系、啦，咁但系妈咪咧，系咪同你一样系都系呢啲 tough？ 佢叫我唔讲咪唔讲咯。 但系佢有唔开心嘅时候咧， 都冇乜同我讲啊。 哦， 系啊，即系可能佢系比较收入心嗰啲。 系， 我都系。我谂谂下，好似 咁，你哋平时相处通常做啲咩嘢啊？等等， 饮茶啊，倾偈啊，倾下啲时事啊，倾下啲娱乐啊嗰啲咯。 你会同妈咪倾时事嘅？ 呢排会咯。 嗯， 系啊 ，OK， 大家交流下睇法啦。 系咯 ，OK， 咁娱乐就系点啊？八下，你身边啲女明星有啲咩歌词啊？ 之前啱啱入呢行嗰阵时，啲亲戚朋友好中意话：哎呀，那个明星系咪同嗰个人一齐啊？跟住嗰个系咪整容啊？咁样嗰啲咧，跟住全部俾我训练到而家唔再问呢啲嘢咯。 哦， 因为我每一次都答佢哋，我鬼知咩？真系，唔好问我啦，我唔系好熟噶咋呢啲嘢咁样嗰啲咧。跟住而家训练到系唔再问咯，佢哋。 OK， 佢讲完呢一啲又讲歌词啊，讲啲明星有冇整容啊嗰啲，我哋再播。翻容祖儿嘅空港又讲翻佢好感动咁呢单嘢系咩玩法咧？ 系翻去。 咁但系触动到你系乜嘢咧？其实系 因为系纯粹佢嘅歌词咋，真系、真系佢嘅歌词，即系佢可能话只知要飞，但是不知高处会抽光我的氧气，即系可能我呢行咁样，我净系知道会去追我嘅梦想，但系唔知道我行到去边一步嘅时候，会觉得自己好辛苦，即系好似抽光晒我嘅氧气咁样。跟住，但系最后系。去翻媽咪嗰度就係可能到底係邊個為我捉起呢個空港？ 去保護我呢？咁、yeah. 樣即係可能我喺翻工唔開心，邊個可以俾到一個？嗯安心的地方我呢咁样呢隻歌带俾我的感觉就是这样东西。 嗯 ,ok, 所以那种安全感就未必是来自很多那些慰问啊这样。对、啊、啦。总之我在这里就 ok 了。对、 嗯、啦有个家这样的感觉。这个空港可能就代表我的家咯。 嗯 ,ok, 那现在就可以去那个歌。 对啦。 嘉宾阿林秀怡揀嘅歌咧，继续都系英皇系列啦， 系 啦，今次到 Twins 咯， 系啊， 全部都系兰珀飞系列啦，同埋 呢个你又啱喎， 好啦，喂，你中意 Twins？ 以前小学嗰阵时候应该冇乜边个唔中意 Twins 嘅嗰个年代。 你小學的時候是 Twins 的， 我大學的時候是 Twins， 我中學的時候是 Twins， 救咩啫？ 妹妹有啊，呢 個哥哥， 呢 個直播真係咩事啊？ 一個 timeline， 係啊，即係好中意同表姐嗰啲玩，哎呀你扮阿嬌我扮阿 sa 咁樣唱歌噶嘛。系啦， 系咪要唱女人味啊？ 哎，嗰啲啦，嗰啲 一定系呢一首， 跟住跳晒舞咁样嗰啲咧， 真係噶 ，twins 係好興呢樣嘢嘅，我哋即係小學、中學嗰啲年代啦，係、嗯。咁跟住呢隻歌咧，其實係我中一聽嘅。咁、 嗯、 中一嗰啲初戀咧，咪好興話，即係連手仔都未掂過，但係就話拍拖嘅。咁、嗯、我呢隻歌係失戀歌嚟，係啦。咁我嗰陣時失戀，咁但係即係手仔都未拖過，成段感情。而家諗翻係真係好好笑嗰啲嚟嘅，但係嗰陣時好傷心噶。跟住我早排睇翻我啲日記咧，有寫到話：，哎，我失戀啦。跟住寫低，你知唔知道？寫低啲好白痴嘅嘢係話，寫低我今日冇乜胃口，食咗一粒魚蛋兩粒燒鵝，我睇翻笑死我。 你記唔記得你嗰陣點解會定義自己失咗戀嘅？ 即係冇穩定，唔知個男仔去咗邊度，跟住之後就、啊、失咗戀啊咁樣。以前咪會成日好易中意一個人嘅，細個嗰陣係咯，跟住呢啲又係噶嘛。跟住之後又唔知點解呢隻歌明明係講一個男人當個女仔係水泡咁樣，但係又唔知點解關我事。我覺得嗰陣失戀要聽呢隻歌啦，係啦。咁單方面佢本身隻歌都幾好聽嘅，係。唉，真噶，唔好笑啦！ 你自己笑先嘅， 人哋好有深度啊！歌词即系原来承诺一早消散不可兑现啊！即系如果你而家分手嗰啲都可以听翻呢只歌。 我哋而家分手仲会唔会听呢一首啊？ 今日听翻啲回忆都可以嘅，系、 哦、 啦。 但我发觉咦，佢系中意听研究，你系中意论歌词嘅人。 系啊。幾好啊咁樣，唔係應該咁樣咩？ 唔知，因為有啲人聽歌咧係中意聽歌個旋律啊，或者個編曲或者氣氛，有啲人就中意研究歌詞先嘅。 因為我對嗰啲音樂嗰啲知識貧乏啊嘛，咁我梗係聽歌詞先啦，中文一定識啦。 我想話想約秀兒嚟做呢個訪問啊，佢第一句覆我就係、是、我音樂知識好貧乏，我唔知我做到呢個訪問。 我驚會問我嗰啲，你知唔知入邊有啲咩 係 啦？跟住之後問我有啲咩樂器去製成呢隻歌嗰啲，我驚我啲我答唔到。 佢第一句就話我音樂知識好貧乏，我驚我做唔到呢個訪問， 我好驚啊！跟住原來。哦，原來是傾歌嘅故事嘅、 啊啊，所以呢個就係記錄咗就係阿林少兒你一個係初戀嘅時候，唔、啊、知點解拍過拖，亦都唔知點解就失咗戀。 係啦、啊，跟住失戀好唔傷，好唔係好唔傷心，好唔開心嘅嗰陣，真係好傷心嘅，日記都寫兩日。 所以兩日之後就已經忘記 了，係啦，就冇事啦，已經。 OK， 咁你去到幾時先至叫做真係意識到？咦，我真係知道拍拖係一件點樣嘅事咧？ 應該係去到中四啦，要係啦，隔咗一段時間先知道拍拖。咁其後嘅拍拖都全部都好愉快嘅，好彩係啦，即係都冇乜啲咩背叛邊個啊咁樣嗰啲，好平穩咯、啊、啲感情生活。 啊冇哦，咁幾好喎、 啊！係啊，好 即係大家就係因了解而分開咁嗰種。 係啦、 啊，拜拜。 嗰啲冇乜嘢。 你保重啦嚇。係 啊，厭啦，咁拜拜。係啦、啊，呢啲咯，通常都係咁噶。邊個拍成世啊？係有嘅，有啲人係會咁嘅。 而家好多結咗婚嗰啲可能係。 係啦係啦，有嘅。 就係咁咯。 你男朋友而家聽緊，應該點算？ 唔知點算啊？我應該你今次應該係最後一個男朋友啦，咁樣咯，俾佢聽下。唔好剪咗佢呢句， 使唔使 repeat 三次？ 可以可以。 OK， 我而家就剪 repeat 三次啊。 今次应该系最后一个男朋友啦，今次应该系最后一个男朋友啦，今次应该系最后一个男朋友啦，男朋友啦。 出够一玩具，你说太累，你说爱意远去，根本不必追。你看见我眼角汹涌翻飞的泪，再也没有心碎。想起旧日滑浪，我借意去发问，若是掉入大海，可否都捉紧？你说永远与我一起抵挡风浪，哪怕为我牺牲。原来承诺一种消散不可兑现，纵使变作感情里的弱点。从前童话终于给你亲手破灭，说穿了你只当我救生圈，就抛出海再说。 最後一個男朋友。 但我想知道呢、譬如失戀歌有很多啦，咁但係你多唔多中意聽啲 sweet 嗰類？ 我睇心情噶，真系啲人咪成日话，你中意听啲咩类型嘅歌比较多咧？咁、样，但我真系咩类型都听。 你睇个榜噶嘛？ 系啊，系啊，即系边首咁啱好听就听噶啦、啊。之前咁啱有首好 sweet 嘅歌，就系、是、最近听嘅，我觉得好好听嘅系罗力威嗰首《嫁给我》咯、 哦， 即系佢写俾羽泉嗰首，真系我觉得好好听同埋好 sweet 咯。成件事即 系 又轻松啦，跟住个旋律又 OK 啦，咁佢唱歌又 OK 啦，咁成件事好 sweet 咁样啦。咁、但系我一时时啊，有时唔知点解揸车可能就会中意听啲快歌咁样，即系以为自己好型咁样嗰啲咧。真系噶， 做演员嘅幻想力真系用 好够噶。系啊，跟住之后如果咁啱去到首好唔开心嘅歌，跟住就会喺架车度好似拍紧 MV 咁咯，咁样嗰啲，系啊，会噶，好疯狂啊！ 我觉得坐副驾驶座嗰个人个心情， 咁当然梗系冇人喺度先啦。 有 人一日送咗医院， 同佢拍拖啊！ 冇人攞做朋友添，我惊大佬， 大佬啊，唔得啊呢啲。 撞壁机，随时望见一张飞毡，将你抱起。银行有千亿身价，未成大器，全奉献不生积蓄一个屋企。如求你放心，不必几套戏飞，回头我西装骨骨，搞笑还飞，来陪着我今晚一世穿上。 该披露警员身份。内地引起道德伦理争议的基因编辑婴儿案一审公开宣判，负责研究的深圳南方科技大学副教授何建辉干犯非法行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罚款300万人民币。 案中另外两名被告亦都干犯非法行医罪，其中一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罚款100万；另外一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缓刑两年，罚款50万。法院认为三名被告未取得医生执业资格，罪名逐利，故意违反国家有关科研和医疗管理规定，逾越科研和医学伦理道德底线，贸然将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人类辅助生殖医疗，扰乱医疗管理秩序，情节严重，行为已经构成非法行医罪。一度云带正覆盖广东，同时华中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会在听朝早抵达华南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吹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除夕和元旦风势颇大，早晚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6点，升90点，总成交708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点，升13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8毫。盈富基金28.65升2.5，阿里巴巴210.6跌2.2，建设银行6.75跌1仙，中国平安92.6升6毫，友邦保险82.15升2.2，小米集团10.62跌1.8，美团点评102.5系跌2毫，华夏沪深346.3升5毫。工商银行5.95跌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87，英镑10.217，瑞士法郎8.008，澳元5.443，加元5.956，新西兰元5.228，欧元8.7202，每百日元对港元7.13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27。日经平均指数报23656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075蚊，升5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13.11美元，卖出15,135.5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近中环广场，西行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暂时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比较繁忙少少。其他的路面交通情况，现在九龙区观塘开源道一带就交通很繁忙的，尤其是近住回旋处那里，开源道回旋处因为多车的关系，影响附近的协和街下行，还有观塘道东行近住开源道回旋处的交通都有些挤塞的。亚加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至窝打路道那段都是多车，行车缓慢的。而长沙环那边因为有些紧急维修，长沙环到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第二线就封了路的，而东京街去李郑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的二三线都是有封路措施。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近住东京街都比较多车的。咁另外都想早少少提大家咧，今晚旺角球场嗰度咧有球赛嘅，咁啊晏少少嘅时间咧，球场一带会有啲人潮管制措施嘅，大概系今晚嘅9:35至到10:05啦。球场附近嘅花墟道啦、园艺街、元宝街、太子道西嘅辅助道路咧，都有啲临时封路措施。最后，卫生署提醒你，揸车唔好超速，食嘢唔好过量，均衡饮食，要踢走肥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close your eyes. Just feel the music, the soul, the vibe. 用音乐截掉抽离，人一切隔无距离。Just feel the music, 用得到位置。Turn the radio on loud THK. Groove your body and just don't think. Start it now, cause you're listening. 苏童音乐。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四点二啦，今日继续咧同我哋拣歌咧，有呢位嘉宾啊，系林修义嘅。嗱，头先啊听咗一啲你啲爱情故事啦，咁啊同埋你同你妈咪啲相处啦，咁样。但系讲起歌咧，我想问咧，因为有一啲演员咧，佢哋都会系听歌去到帮自己入戏噶嘛，你会唔会都用呢个方法噶？ 之前有嘅，早几年有用呢啲方法嘅。咁之前听咧系Twins 嘅，都系我的爸爸妈妈咯，系啦。咁呢啲就比较容易。有眼淚啲咯，咁但係你去聽得多咧，其實你去到最後其實係冇用噶啦嘛。 嗯， 跟住而家就已經好彩啫 ，touch wood 就唔太使點聽歌咁樣，就盡量係利用個劇本去投入咯。 哦，所以嗰次係演一個係真係親情嗰啲戲。 唔係啊，純粹係要喊嘅啫，就唔關親情事嘅。係啦，咁通常聽歌去為咗喊嘅話，就真係好少關個劇本事嘅。 嗯， 係咯，所以而家就。Okay.盡量用自己的感情去投入翻個劇本就最好嗰啲。 O K， 咁行唔行拍可能係 M V 嗰啲， 我拍過啦， 係咯，但係 enjoy 㗎，即係因為佢同一套戲嗱，佢係短好多啦。咁但係佢又未必真係有好豐富劇情㗎嘛，有啲會有嘅。 唔係㗎，我拍 TVB 嗰啲M V 咧，我試過拍過阿泳兒嗰首白紙啊，好似跟住係就咁喺一個廠度跟住。咁样喺度扭下扭下就拍完嘅，好耐啊！跟住我又拍过黄婉之嘅月亮雪，系啦，跟住嗰个就有啲故事啲嘅，系啦，就要揽住个男仔啊咁样嘅。但系其实佢拍即系佢拍出嚟，当然成个故事系好睇啦。但系拍嘅时候咧，你感觉唔到所有嘢嘅。 系因为你佢未必真系好似一个剧集， 系啦， 一部电影 系啦，就一个 shot 一个 shot 咁样拍咯。 哦，咁所以导演当时要俾啲咩 Q 嚟噶？即系譬如泳儿嗰、那个，咁你要即系摆啲 pose 系喺度扭下靓啲啦，咁样嗰啲咯。咁我嗰阵时好细个，样又真系都衰衰地嘅，真系真系唔系好啱拍嗰啲咁靓嘅唯美嘅 MV。 咁但係都 cast 過啊， 係 啦，係咪先？我即刻揾翻嚟睇下先。 但係原來咧，我發現 MV 係仲難拍過劇嘅，即係佢哋嗰種投入冇得講對白啊嘛， 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佢哋嗰種情感嘅投入係難過你有對白啊嘛， 嗯， 所以所有嘢都要靠自己想象，所以好佩服拍 MV 嗰啲人。 嗯 ，OK， 睇下佢幾時有下一個新嘅 MV 嘅， 希望啦， 作品啦， 嗯， 各位 MV 嘅導演揾佢啦， 林修兒啊。 好啦，我哋经过三首歌嘅洗礼之后咧，我哋又翻嚟佢最中意嘅陈奕迅啦。 系啊， 系啦，今次呢首哇，你系偏中意亲情嘢嘅，我发觉。 系咪啊？我突然之间谂都觉得系。 嗱，空港咧头先，跟住头先你提过 Twins 有一首我哋爸爸妈妈啦，跟住嚟到呢一首都好亲情嘅单车。 系啦，但系咧我嗰阵时咧最搞笑嘅咧系，我以为系。讲即系爸爸好好啊，即系好 sweet 嘅歌嚟，点知原来系怨恨嚟嘅呢只歌。咁但系咁当中佢有几句歌词，即系我嘅睇法咧，就可能真系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承受我的狂滑嘢。咁样我纯粹单去睇歌词咧，就真系可能全世界都觉得我好坏啊，咁样就系得你会明白我嘅狂嘢系点解嗰样嘢，就可能真系要。即系多谢翻爸爸啊，咁样去点样体谅我、包容我嗰样嘢咯。 喺屋企入边咧，爸爸妈妈系唔同角色噶，算系 都系，因为佢哋分开咗噶啦，咁就系得我同妈咪住，咁但系都系 friend 嚟嘅，不过爸爸都好锡我嘅，系啦，咁就少见啲咁解啫。 哦，OK。 跟住，但系就变咗呢只歌会谂起，令我谂起啲画面系可能真系。爸爸踩住单车，然之后我喺后面揽住佢啊，咁样好 sweet 嗰啲画面咯，系啊，因为我细个住村咧，爸爸都有咁样去做嘅，系啊，咁啊突然之间会听呢只歌会谂起嗰啲画面咯，系啦，咁但系虽然呢只歌系讲一啲怨恨嘅嘢啦，咁但系每个人理解都可以唔同噶嘛，系咪？即系难离难舍，想抱紧些，望望人生好像荒野咁样，即系可能系单方面真系好想揽下爸爸啊咁样嗰种谂法咯。 系，不过我成日都话一个歌词咧，其实佢。 到即係就係、是、交俾個聽眾決定嗰首歌你想點樣演繹嘅啫。 係啊係啊， 即係我就係偏幫咗呢四個我特別中嘅，咁我就淨係聽到嗰種自己投入嘅情感。 係咯， 就足夠啦。 即係唔一定話嗰隻歌係講咩意思就係點，通常都係令到聽眾自己中意咩感覺就係咩感覺噶啦嘛。係， 咁、但係音樂上面你爸爸媽媽佢中唔中意聽歌啊嗰啲？ 哇！佢哋聽嗰啲 咩？哇！ 我媽咪咧中意聽周華健嘅，所以我好熟周華健嘅歌嘅。我喺佢肚裏面就已經開始周華健嘅歌。我睇過演唱會嗰啲成啊，我又嗌佢好靚仔嘅，喺全場靜曬嘅時候，佢又答我嘅，佢話多謝。 你就係嗰啲 fans， 係啦。 突然間我場 set 緊咁樣，所以就 周華健有靚仔啊， 係啦。跟住佢又答我多謝咁樣嘅。跟住我老豆聽嗰啲歌咧，就係咩咩你捉床刀嗰啲嚟嘅，嗰個佢哋恩生做。呢啲歌嚟嘅，系啦，歌路都好广 啊！你由细到大个音乐歌氛围都好复杂， 系啊，我净系唔知道佢哋啲编曲点啫，但系都听好多歌。 哦，跟住就男朋友而家有 inspire 佢听陈奕迅啦， 系啦， 咁样样，系佢就继续系听紧流行榜啦， 系啊，听下香港有啲咩新歌啊嘛，系、哦、啊，留意一下呢个乐坛嘅发展动向。 OK， 咁所以嗱，而家听紧咧，虽然系陈奕迅嘅单车，但可能你一间听嘅时候，你就不断谂起头先佢爸爸中意嗰首 《妹妹你坐床都》。 有汪阿姐的形象出來都不出奇啊 不要不要假設我知道一切一切也都是為我而做为何这么伟大如此感觉不到不说一句的爱有多好只有一次记得实在接触到骑着单车的我俩怀紧贴背的拥抱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再冷酷想起这单车还有幸福可借怎会看不到虽说演你角色实在有难度从来虚伪以待何不给个拥抱想我怎去相信这一套多痛惜我却不便让我知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哪怕遥遥长路多车你爱我爱多些让我他笑走得坚强些你介意和爱护有靠谁施舍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伏于爸爸的肩膊谁要下车难离难舍总有一些常情如此不可推卸任世间怨我坏可知我只得你成就我的狂 嚟到最后一首咧，今日阿林秀儿拣嘅咧系一首国语嘅作品嚟。 冇错啊， 系啦，呢个系罗志祥喎。 系啊， 好爱佢 啊，我以前好爱佢咯。 而家。 因 为通常一讲以前，咁而家咧， 因为头先我见到佢拣呢首嘅时候，都忍唔住问佢，我话即系曾经都应该系疯狂 fans 嚟， 系啦，真系好疯狂噶。嗰阵系我都未去到话好疯狂嘅，都系睇下演唱会啊，去下签唱会啊，跟住日日喺佢啲后援会嗰度留言啊，睇有啲咩卖啊咁样咯。 已经比一般嘅听众系进取噶啦， 系咩？ 系因为我觉得佢演唱会系。即係 OK 啦，會去簽唱會就已經你要 再高一級， 啦，你仲要去嗰啲 fan club 嗰度 買嘢，再高一級 都 OK 喎。原來我 係啊， 做到嘢嘅喎，我幾驚我唔夠實力 fans 啊，我 唔夠， 係啊，好實力，我買曬佢所有嘢嘅以前係。 哇！你嗰陣時迷佢係因為佢做主持先啦，定係因為 主持先嘅？ 係娛樂百分百嗰陣。 係啊係啊係啊，跟住我仲要中意埋小鬼咯， 哦， 佢嘅 partner 黃鴻星， 黃鴻星， 你知唔知有一個後援會係我開嘅，黃鴻星嘅。好夸张！我开咗个后援会，调集咗一班人，都好多人噶。嗰阵真系会帮手喺台湾买啲嘢翻嚟，跟住系真系几百本、几百本嗰啲佢嗰啲散文集啊、图书咁样买翻嚟，跟住我要分发咁样噶。 即系所以其实你系算系咩？香港黄鸿星后援会主席咁样？ 全球嘅，全球嘅。全球后援会系啦， 哦， 国际化。 喂，咁我想知道，咁有冇嗰阵时系真系可以叫见到佢哋，即系近距离啲啫。因为你我帮你处理一啲后援会事务啦，诸如此类。 系冇咯。跟住仲要佢嚟香港，我系准备咗劲多嗰啲花篮啊嗰啲啦，跟住整咗好多嘢食啊，菠萝包、蛋挞嗰啲一箱咁样俾佢啦，整咗啲贴纸咁样贴好晒 banner 嗰啲啦，跟住但系都见唔到佢咯。我唯一一次见佢系 TVB 咯。即系佢入嚟做访问，我特登翻去等佢影张相，竟然系咁。 咪先呢个系黄鸿星定系？ 呢个黄鸿星系啦。 咁所以你中意小鬼多过小猪？ 我中意小猪先啊嘛，但系系啦，跟住先至变咗小鬼嘅。 所以你系佢嚟香港开 show， 你有睇？定系你有飞过去台湾？ 冇，咁又冇，系啦。因为嗰阵时好似已经入咗行噶啦， 系即系费事太高调。 唔系。因为好难定啲日子话边日去边度噶嘛，我哋廿四小时 stand by 噶嘛，系啊。 Okay. 喂，咁但系你系嗱，你譬如你以前中意可能系某啲歌手啊，某啲 artist 啊咁，但系你自己去到几时先至正式有一个？咦，唔系，我都对演艺工作有兴趣咁样噶。 哇，真系，其实我中学嗰阵时已经系戏剧学会啊、合唱团啊，即系嗰啲坐唔定嗰啲人嚟。跟住之後，我一畢業其實已經去咗校訓練班啊嘛，所以就冇接觸過其他嘅嘢，就一嚟就已經目標明確，咁就去啦，咁樣跟住點知又真係收咗我，咁就繼續啦，係啦 ，OK， 好奇怪。 咁第一次真係正式嗱，不如你做過好多人嘅 fans 啦，但係你第一次真係遇到你嘅 fans， 仲記得嘛？ 記得，嗰個係劇集宣傳嚟嘅，但係其實我入咗行一兩年咁樣嘅啫，跟住有個女仔無啦啦，我宣傳完啦，跟住行埋嚟話，可唔可以同我影張相啊，秀兒咁樣，跟住我。呆咗嗰种感觉系吓、啊，有人揾我影相咁样，我到而家都记得嘅。跟住佢其实而家都仲有揾我，即系有时啲出席活动都有佢喺度嘅，即系好多谢佢系我嘅第一个 fans。但系因为嗰阵时其实系真系冇人知道我系边个啊，即系冇人识噶嘛。你去做嗰啲剧集都系喺后面做宫女啊、路人啊咁样啫嘛，都有人影相、啊，哇，好犀利！所以好多谢佢真系。 嗱，我哋讲到佢宫女啦，我翻翻罗志祥，因为佢。佢揀嗰首歌係力量， 係 點解係呢一首呢？ 因為呢隻咧嗰陣時咧都係佢係講佢爸爸嘅呢隻，因為佢 真係親情，親情人嚟 佢。佢爸爸走咗噶啦，咁佢嗰陣時咧開演唱會咧，但係佢開演唱會之前爸爸走咗，開第一個演唱會嗰陣，咁嗰陣時佢喺台上面喊到癲咗，因為佢人生第一個演唱會，佢爹哋睇唔到啦。咁跟住佢係唱呢隻歌喊到癲咗咯。咁當然。我哋啲 fans 都會跟住一齊，哇、哦！真係好慘啊，咁樣嗰啲啊，努力咗咁多年，跟住第一個演唱會咁樣，跟住但係歌詞上咧，其實比邊個都好，都係我覺得係適合嘅成件事。跟住佢好似中間副歌咁樣，就係、給我力量，陪我闖蕩，也許我們都不講，把愛留在我的心上， 超越了太多梦想咁样，即系其实可能真系佢真系挂住追梦啊，咁样个爱唔可以即时咁样俾到佢爸爸，但系最后咧就希望上天嘅爸爸见到啦，咁样希望都可以 keep 住俾个力量佢，即系陪住佢闯荡更加多嘅地方啊，或者系去到更加唔同嘅领域度努力咁样咯。 嗯，咁有冇令到你警醒就？咦，唔系我都可以。陪多啲屋企人啊，諸如此類，即係始終做嘢係花好多時間。學你話齋，我真係喂，我飛一轉去台灣睇 concert， 我都唔知幾時有時間噶嘛，可以係 係咯，係啊，都會啊，變咗係真係呢隻歌話俾我聽，同埋佢嗰陣時嘅經歷啦，話咗俾我聽，可能真係要即係爸爸媽媽想要嘅，可能真係陪伴多過一切咁樣咯，即係變咗誒、哎、追夢嗰啲可以慢慢追嘅啫，咁樣趁住爸爸媽媽而家仲。行得走得咁樣，即係多啲陪下佢啊，去下旅行啊，去下想去嘅地方啊，好過你個夢想達成咗之後，爸爸媽媽已經即係好老啦，去唔到好多遠嘅地方啦，嗰陣時可能真係後悔都嚟唔切。 咁嗱，我時間就我花多時間可能陪爹哋媽咪啦。咁、 嗯、 但係工作上面咁，如果問下林秀如有啲咩嚟緊個 plan 啊、目標啊嗰啲會係點樣？ 嚟緊呢，如果劇集方面呢，都係要等翻 TVB 嘅安排啦。咁跟住都係希望有啲綜藝節目可以接下啦。咁暫時未有嘅。咁係啦。咁我而家自己做咗啲咩呢？我就喺度努力緊拍呢、這個。拍呢个 YouTube 啦，系啦，咁就都希望喺一个网络嘅平台上面，即系闯出一条血路咁样啦，系啦，同埋有时间我都会翻我自己餐厅帮下手洗下碗咁咯。不过新买咗部洗碗机，好开心。 佢有种冷面笑像，但你又唔知佢幽默感喺边度嚟，但你又见到佢讲完啲嘢，你又觉得有几分秒啊？ 好地啊，真系好夸张啊，真系 系咯，你行喜剧嗰条路啦， 系啊，我想啊， 系你有嗰种 potential， 佢个成个节奏个 tempo 系有， 系啊， 嗰类 好想拍多啲喜剧噶， 系 系啊，咁但系都要人拍先得，同埋有人要揾我先得，即系唔系话自己想拍就拍噶嘛。 咁我 YouTube channel 你自己噶嘛？ 哎，咁要谂剧本我老废噶嘛？ 咁识啲人咯。 OK OK OK OK。 你谂下今日你唔识讲啲 code， 你都上嚟讲音乐啦。 都系嘅，都 冇嘢难咗你啦，我相信。 都系一个突破嚟嘅。 系啊，喂，咁啊，今日要多谢晒林秀怡啦 ，Thank you， 琴秀怡啦， 多谢 啦，系又见到佢叫琴秀怡得噶啦， 系啊，好劲啊， 系啊，上嚟同我哋介绍咗你五首心水嘅作品， 嗯， 系啊，咁希望你可以快啲有你嘅喜剧作品啦， 好啊，好啊， 系啦，同埋你嗰个洗碗机就诶， 好开心啊， 用得开心啲， 用得开心啊，系啊， 系啊，顺顺利利啦吓，咁样，今日多谢你 ，Thank you，Thank you 两位 ，Thank you，Thank you。 想念长了翅膀，它跟着我流浪，独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了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陪我闯荡，也许我们都不将把爱留在我的心上，超越了太多梦想，时光匆忙，不曾遗忘，随时可以回头看那些时光，你在身旁给我的温暖。想念长了翅膀，它跟着我流浪，背着行囊，看着人来人往，躺在陌生的床，眼睛没办法合上，想念这些年过了一关又一关，也许我太逞强，但是我无时无刻都在想你的臂弯，给我力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李俊杰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家全表示，有人在网上煽动在听日除夕夜搞事，以迫使警方使用催泪弹，亦都有人煽动使用汽油弹、烟雾饼等袭击政见不同的店铺。郭家全形容这些人是以黑社会手段以达到邪恶目的，警方是不会容许这些黑色恐怖得逞。他说，在过去的周末，在多个商场都有人进行违法活动，警方拘捕了34人，年龄介乎13至50岁。郭家全说，对于有不少年轻人被捕感到担心和忧虑，有年轻人更加和老师一起被捕，他希望别有用心的人不要再利用心智未成熟的年轻人。汇德丰宣布以每幅土地1元的租金的形式，借出合共超过50万平方尺土地兴建过渡房屋，预计可以提供超过2000个单位。借出的土地分别位于大埔、屯门和东涌，借用期8年，项目建成之后将会交给香港社会服务联会和九龙乐善堂营运，汇德丰将负责前期开展工程。汇德丰主席梁志坚说，现时属于非常时期，房屋短缺，希望能够尽量帮忙，又认为8年不算短，政府到时的房屋政策应该较为妥当，长远未必有借出土地的需要。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说，今年是香港回归以来最严峻的一年，有关计划可以为不适切居所的家庭带来希望。他又说，其他私人发展商亦都有表达借出土地的兴趣，有足够信心达到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房屋的目标。公共交通费用补贴计划元旦日起优化，政府公布现时市民每个月公共交通开支如果超出400元，政府会为超出400元的开支补贴1/4。新安排下，补贴率将会提升至1/3，每张八达通的补贴上限亦都由每月300元提高到400元。市民可以由明年的2月16日起领取按优化计划计算的补贴。根据运输署数字，上月补贴总额大约为1亿2000多万，180万人受惠。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仪一审公开宣判，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非法经营等的罪成，判处有期徒刑9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没收50000元人民币。据报道，王仪涉及的案件在上个星期四开审。成都市当局去年12月大规模扣查基督教秋雨圣约教会过百名成员，包括牧师、执事、神学生以及普通的会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薄雾和微雨，明日日间和暖，但是晚上转凉，气温介乎17至21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明日渐转清劲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元旦风势颇大，早上清凉，本周后期大致天晴。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319点，升93点，总成交767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0点，升3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65点，升132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83.2，跌8毫；盈富基金28.55，升1.5毫；阿里巴巴210.6，跌2.2；建设银行6.75，跌1仙；中国平安92.6，升6毫；友邦保险82.15，升2.2；小米集团10.64，跌个系跌1.6；工商银行5.97，跌3仙；美团点评102.5，跌2毫；华夏沪深346.35，升5.5。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787，日元109.19，瑞士法郎0.974，澳元0.699， 加元 1.308， 新西兰元 0.671， 人民币 6.992， 英镑对美元 1.311， 欧元对美元 1.12。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656 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4,075元，是升5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0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13.06美元，卖出1,513.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喺芜湖街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码头围道曾经啦有交通意外噶，清咗长一阵噶啦，一带仍然系车多。咁就系芜湖街去红磡道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咁较早时啦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咧仍然系比较车多些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交通是正常的，红隧九龙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主要就是九龙方面，提一提你，长沙环道和东京街交界是有水管急修的工程，现在长沙环道去美孚方向，龙尾就排到去黄竹街。另外在观塘那边，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是车多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对开。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考明街那段，龙尾排到去宏里大楼。七咸道北去土瓜湾方向，龙尾就排到卫理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山西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另外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金马伦道那段都是车多挤塞的，龙尾排回去西贡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葵涌道转上呈祥道方向观塘，以及青山公路近住水湾来回。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喜庆请饮摆酒，庆功摆大寿，叫六道菜够食，你又够晒派头。出街入饭嗌餸要谂清楚，食唔晒唔好嗌更多，清点就个个笑呵呵。食剩嘢记住要打包，用食物盒装起，去到大晒鬼。 撑米晒嘢食店，米做大晒鬼，识食为香港。 你可能每日都搭车搭船，但你有冇谂过残疾人士点样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其实就算有无障碍设施，如果冇大家嘅配合，佢哋都仲有好多障碍。希望大家可以主动帮帮手，俾佢哋上先落先，同使用无障碍设施。大家让一让，等一等，咁就可以一齐快乐同行啦。

嚟到阿勁嘅部分，我觉得今日一定系叫做无心工作星期一啦，因为我谂大家都等紧倒数嘅。咁不如一齐谈情说爱啦，我谂都系最啱嘅时间嚟噶啦。第一首拣两首好有爱嘅作品，由昆凌主演嘅电影《天火》，周杰伦负责咗呢一首主题曲，我是如此相信。 了解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城市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故事里的未来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却也盼了流星划过了天际，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云彩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但背后支撑的是你，以至于我并肩而行，连我的太阳升起。 周杰伦填词有方文山，周杰伦自己负责监制的这一首作品，那个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在宣传照当中，周杰伦用一个戴 cap 帽的造型，周杰伦就想用这个造型告诉大家，他对音乐的爱是20年来都没有改变过的，初心不变。但是 但有啲爱咧会翻翻原点，就好似冇爱过咁样。 为你，我付出了所有，放下我的坚持，想把时间给你。为你，我抛下了自我。 这首歌拣嚟白安作品。 可惜世界是长，和我们想象不同。就像你爱不爱我，付出不保证什么。 歌曲名称《唔爱冇爱》。 我爱谁？这爱无数。人生到头来不过又只是个无聊的心事，你爱谁我也无所谓，反正人生不过短暂几十年，看开就不浪费。 是。